恭读创世纪第二十八章。以撒格叫了雅各伯来，祝福他，吩咐他说，你不要娶克那罕女人为妻，你应起身往帕丹阿兰你外祖父贝图尔家去，在那里娶你舅父拉班的女儿为妻。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，使你生育繁殖，成为一大家族。愿天主将亚伯朗的祝福赐予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住的地方，即天主赐予亚伯朗的土地作为产业。伊撒格就这样打发了雅各伯往帕丹阿兰，投往阿兰人贝托尔的儿子拉班，即雅各伯和撒乌尔的母亲黎贝加的哥哥那里去了。厄撒乌见雅各伯听从父母的命往帕丹阿兰去了，便明白父亲伊撒格不喜欢克那罕女子，所以他去了伊什玛尔那里，除自己所有的两个妻子外，又娶了亚巴朗之子伊士玛尔的女儿乃巴约特的妹妹马哈拉特为妻。雅各伯离开贝尔舍巴往哈兰去了，他来到一个地方，因太阳已落，就躺在那里过宿，随地拿了一块石头放在头底下，就在那地方躺下睡了。他做了一梦，见一个梯子直立在地上，梯顶与天相接，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上主立在梯子上说，我是上主，你父亚伯朗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，我要将你所躺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要多的如地上的灰尘，你要向东西南北扩展，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蒙受祝福。看，我与你同在，你不论到哪里，我必护佑你，领你回到此地，我绝不离弃你，直到我实践了我对你所许的。雅各伯一觉醒来说，上主实在在这地方，我竟不知道。他又满怀敬畏地说，这地方多么可畏，这里不是别处，乃是天主的住所，上天之门。雅各伯清早一起来，就把那块放在头底下的石头立作石柱，在顶上倒了油，给那地方起名叫贝特尔，原先那城名叫路次。然后雅各伯许愿说，若是天主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走的路上护佑我，赐我丰衣足食，使我平安回到父家，上主实在当是我的天主。我立作石柱的这块石头必要成为天主的住所，把你赐予我的，我必给你奉献十分之一。